Edmund Store 今期推介。 Edmundstore.com 好嘢介紹嘅時間啦，咁啊今日咧喺電話旁邊咧，要揾嚟我哋 Edmundstore.com 其中一位嘅主理人啊，導遊 Carmen BB。Hello BB。 Hello， 你好。 係啦，咁我哋要賣下廣告啦，係咪先？自己嘅嘢梗係要推廣一下先啦。咁啊 ，Edmundstore.com 今期想推介啲乜嘢咧？喂。 好，我哋推介今期咧就係牆紙。 牆紙。牆紙嚇嚇，點解要推介啲牆紙咧？因為咧嗱，其實咧我係認識呢一位拎啲貨出嚟賣嘅朋友啦，咁佢係我嘅朋友嚟嘅。咁我見到佢賣嘅牆紙，哇幾靚喎！咁於是我話，不如梗係希望喺我哋嘅 store 裏邊咧，可以係拎出嚟推介一下，去等啲朋友知道睇有冇需要去買翻屋企啦，係咪？係。係啦。 其實咧，正式嚟講咧，應該係叫做一啲壁畫嘅貼紙。 係，冇錯。 是啦，即是其实除了壁画贴纸可以放在屋企之外呢，其实都很适合一些办公室、或者是一些铺头那里用的、 没错啦。但大家现在都看到啦，其实都有很多一些譬如是一些城市啊，即譬如 New York 啊，一个这样的壁画啦、 或者地铁站。 地铁站啦。 还有屋企一些摆设那些都有。 是啦，有些刀刀叉叉啊，它有一些假的家私啊 ,sofa 啊，是吧？咁啊，仲有啲字句啊，譬如 home 啊等等嘅嘢啦。 office 啊，呢啲都有噶。 系啦，咁我都见到系，咦，几得意噶，即系好过好闷嗰啲，平时见到啲墙纸啦，咪净系一个 pattern 啊，即系有啲颜色啊，系嘛嗰类嘅。 压花图案啊，或者一啲正式啊咁样，呢啲就特别好多啦。 特别好多啦，系啦。咁其实佢 方便 啦，我知道佢系好容易贴上去啦，亦都系好环保嘅一种嘅物料嚟嘅。 是啦，最主要它是防水，譬如平时啲墙污糟咗，譬如墙纸呢有时清洁会比较难。咁佢呢啲因为防水嘅关系呢，其实如果污糟咗呢，你用湿布抹就已经 OK 㗎喇。 嗯，因为佢啲墙纸呢基本上你喺香港几难搵得到㗎，因为佢主要就喺欧美嗰边呢就係出货啦。咁但係今次喺香港呢，我朋友里面呢都搵到，咁所以呢特别希望推介下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咁样啦。 是的，沒錯。同埋佢貼呢，以我所知佢唔係一幅過㗎喎。佢係呢會組件形式，咁你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咁樣貼上去，咁就唔怕一次個貼上去會貼歪咁㗎喎。 係啦，仲有比較彈性大啲啦，係咪可以咁講？ 係啦，冇錯。 係啦，咁所以大家如果即係都覺得想係新嘅一年啦，咁可以係改變下家居個環境呀，即係等大家自己睇返間屋都有啲新嘅意思嘅時候呢，不妨可以考慮下我哋呢一期推介嘅呢個環保牆紙呀。 而家仲有個優惠價添。 冇錯啦，究竟幾多錢呢？同埋佢裏面有曬啲 size 㗎，你上我哋嘅 msstore.com 呢見到曬所有嘅 size， 可唔可以就配合到你屋企可以用得到咁樣啦，係咪？ 係呀，冇錯。 嗯，好啦，咁唔該曬 Carmen BB 啦，咁我哋有咩新推介嘅話呢，繼續呢都會喺呢個時間喺我哋節目呢要話俾大家知嘅。 好啊，好啊。 OK, 唔該曬。 唔該曬，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 即上 www.edmundstore.com 有買趁手，信貨到手。 恐怖在線，恐怖電影。 嗨，一文，我姓陳嘅。但你呢幾日呢講喺烏溪沙度假營裏面呢一啲靈異事件啦，令我諗返好多年前呢我自己多一次嘅親身個案喎。嗰個時候呢就係小學入 camp 呢，都係去呢個烏溪沙嘅營地啦。當時全校一齊去㗎，所以有好多人啦。嗱，去到個時候呢，學校就齊集咗同級嘅同學，就喺一間大房裏面呢就玩啲集體遊戲喎。咁成堆人呢就圍住個房形成一大個圈咁樣。由於人數眾多，咁我呢就去貼住牆企喺度啦，咁等我圈可以圍大啲啦。當我貼住牆嘅時候，同牆之間呢可以話冇虛位㗎啦。點解突然間喺牆嗰度呢伸隻腳出嚟喎？嗱，好清楚係感覺到係隻腳嚟㗎。嗱，喺我後面近腰部嘅位置好大力咁樣都踢咗我出個圈中間喎。當時全部人一齊望住我，先生叫我企返埋去啦。我嗰時企埋嘅時候，心裏面講咗句話，你唔好再踢我啦，我又冇得罪你。跟住啦，好奇怪喎，佢冇再踢我啦。踢嗰下真係好大力㗎，不過呢又唔痛㗎喎。唉，真係好奇怪。而家諗返呢件事我都記得好清楚㗎。 係啦，咁啊都有位朋友回應翻呢個烏溪沙度假營嘅一件事啊，突然間，喂，點解會隻腳咁樣伸出嚟嘅咧嚇？都比較靈異少少。好啦，咁啊今晚咧呢位嘉賓啊 Mimi 亦都有好多比較奇怪啲嘅個案發生啊，咁所以佢。我相信啊，因為佢自己經歷過咁多嘢啦，會好覺得靈界真係有一個實體會出現啦，又會係喐到你啦，接觸到你咁樣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聽個電話先，28927889，陳小姐。 你好。 你好，仲有嘉賓啊 ，Mimi。 Mimi 你好。 你好。 好，有咩分享啊？ 哦，冇啊，講翻啲酒店咯。 好，嚟。 係，咁我講翻係好耐噶啦。咁就有一次喺澳門做嘢，咁同埋一個同事去嘅，咁咧就喺間酒店啦嗰晚，咁做完嘢就唔係做完嘢喺嗰間酒店啦。咁夜晚咧我就瞓唔著喎，咁我叫我同事咧陪我瞓啦，我同事話嚇唔係陪你瞓，咁死都唔肯啦，跟住佢話一係咁啦，我就推埋張牀拍住你嚟瞓啦，咁好啦，咁點知佢拍咗之後咧，我好好瞓喎，咁。咁到第二朝啦，咁佢起身都怪怪地㗎喇，咁我冇理佢啦，咁佢一路食早餐一路話俾我聽，其實原來佢琴晚呢就成晚冇瞓、又俾啲鬼呀、咁佢初時以為發夢呢，將被拉到去半身呀、即係一半啦，咁樣跟住佢覺得好凍，咁拉返張被冚啦，咁拉返張被，咁佢醒咗醒咁拉返張被之後呢，咁點知張被又係咁拉喎，咁佢覺得有啲唔妥，好驚喎佢，喺咩埋眼就唔敢擘大眼啦。跟住佢就 feel 到張床咧，又有人坐，即係坐喺佢只腳嗰附近嘅。跟住咧，佢又唔理我，好驚喎，佢又唔敢喐我，因為佢太驚啊嘛。跟住咧，坐喺佢，即係張床一坐，你咪有，即係有感覺噶嘛。坐喺佢嗰度，咁佢就成晚咁俾人搞，就成晚冇瞓。 即係始終唔敢睇嘅佢係。 佢好驚啊！ 係咯，睇唔到，唔知發生咩事。 睇唔到，因為佢拉咗，佢初時以為發夢，第一次拉嗰時咧，跟住咧就以為發夢啦，咁啊擘大眼拉翻張被啦，咁拉翻張被嗰時 再扯多一次， 係啦，醒咗噶，佢就感覺張被即刻又推翻落去嘅，即係你好快咁好似俾人掹張被咁，佢就 feel 到好驚啦佢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開完工啦，佢話俾我聽。咁點算呢？咁點返去呢？咁我哋仲要做多五晚㗎嘛。 哇。 唔係，我哋一個就瞓五晚㗎。 哦，瞓五晚㗎，即係個 job 係幾晚嘅咁樣。 係啦係啦，同一間酒店囉。 咁點算？ 咁我就話死啦，咁點算啊？咁我話死啦，我又冇帶符喎，咁講講講下呢，佢話佢有喎，佢男朋友俾咗個符佢。咁我哋唔係都要瞓架咁樣。咁拎住張符翻，唯有硬著頭皮翻去咯。咁我哋攞個符咧，就對住，即係擁翻張牀俾佢啦。記得擁翻張牀俾佢，就話翻俾佢聽，俾翻你瞓啦。就唔好搞我哋，我哋嚟做嘢嘅啫。咁啊，跟住攞個符就對住嗰張牀咯。咁我哋兩個一齊瞓，咁預示咗一樣第二朝冇嘢咯。咁我哋咧就忘記咗，咁啊連續瞓咗五晚啦。 係。冇 OK 啊，即係話你哋要俾返張床佢囉，係咪意思係咁樣。 係啩，唔知有冇呢啲，但係咁樣之後我哋就見唔到囉。咁但係呢到咁樣之後呢，第日就忘記咗呢件事啊。 係 咁樣囉。 哦，近邊度啊呢間酒店？ 澳門咩新咩華咁樣囉。 哦，啲舊 葡京對面嘅。 舊少少嘅係咪？ 係啊，三星級 的。三星嗰啲，嗯。 係啦係啦，老細唔會租。租唔貴俾你咁， 咁係過去做嘢嘅啫，係咪過去玩？係幾時發生㗎呢件事？ 哇，都早好多年咯。 好多年，而家仲有冇呢間酒店？ 有， 都仲有嘅。 有，我哋都去過，不過就冇嘢咯。我哋去玩嗰時冇嘢咯。 哦，呢啲可能係純粹都係表示。 係嗰次之後咧，就唔敢移啲牀啊。 係。 唔敢。軟喐啊啲床， 所以有時即係如果你一個人瞓酒店啦，有兩張床嘅説話咧，即係我都講過嘅，最好你咧另一邊咧就唔好搞佢啦，係啦，唔好掂佢，咁啊等試個好意，即係話嗱你要瞓你唔該瞓隔離啦咁樣啦，費事好似霸曬咁樣嘛，係咪件事？ 係啊係啊係啊，咁仲有啲酒店嘅， 我哋講埋， 不過好快嘅，好簡單嘅。咁有一次咧就又去呢個係泰國嘅，咁咧就我沖涼啦，咁我沖涼。咁我就唔記得咗攞我自己啲毛巾啊，咁我打開門沖涼嘅， 咁我沖完，哎死唔記得淋濕曬個身啊！差唔多沖完啦，咁、我叫我老公，喂攞毛巾嚟，嗌到好大聲嘅，咁嗌咗好多聲，咁個電視機唔係好大嘅，咁我嗌咗好多聲，喂幫我攞毛巾啊，我唔記得攞毛巾啊，咁樣嗌咗幾聲，啊佢都唔應喎，哎唔應就算啦，咁樣，咁啊唯有攞酒店嗰啲毛巾啦、 啊， 係因為沖完涼酒店都有冷氣凍噶嘛，攞翻毛巾啦。點知咧，咁我洗面啦，洗完面之後咧，嗰、那個玻璃味、啲鞋煙味，冇曬嘅。跟住佢就寫咗一句英文，啊唔知係咪咁啱得咁巧啦。咁佢就寫住話：你叫我做乜嘢喎？ 嚇！ 一個解釋啊。 即係譯翻過嚟嘅解釋就係 佢嘅英文嚟嘅。咁我望。吓、啊！你叫佢问我，即系叫佢做乜嘢？ 系。 咁我之前就想攞毛巾，我系冇讲到攞毛巾嘅，就叫我老公入嚟先嘅咁啊。咁佢鞋烟过咗之后咧，佢问我你叫我做乜嘢？ 系。 咁我好惊，吓到我。跟住我叫我老公，喂，你睇嗰个英文系咪咁解？佢系、哦。我话我头先猛叫你啊，叫到好大声好多声，你都听唔到咩？佢冇喎，冇叫喎、啊，咁样讲喎、啊 哦。 跟住我话，哇唔系啊，咁猛。跟住我老公话，嘿，可能啲伙计写嘅啫。 系啦，有可能嘅。 但系咁啱咩？多数都写 welcome 嘅啫嘛。 啊，梗唔系啦，写 welcome 你唔会惊噶嘛，大佬系咪先？即系如果佢照整蛊你嘅说话，梗系写啲衰嘢啊。不过咧，你呢个就好似。對號入座咗啦，你成件事係嘛？即係佢冇理由知道你會講呢句嘢噶嘛？ 因為咧，我係好大聲嗌咗好多聲嘅、 啊， 以來我係冇閂門噶嘛，電視機係好細聲嘅，咁冇可能我老公聽唔到嘅，間房有幾大啫？ 係，唔係呢個係有可能有啲惡作劇嘅成分嘅，而你咁啱係 係啦，我老公就話，即係我唔知佢安慰我定咩？我話通常咁樣寫唔係寫 welcome 嘅咩？做咩寫呢句啫咁？ 咁你會唔會擦得甩佢嗰啲字？ 哇，冇擦過，唔敢喎、啊， 唔敢掂佢啦係嘛？ 唔敢掂啊，當我老公話：，誒冇嘢嘅，唔好理佢啦咁。咁啊，當冇嘢咯。 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多謝你分享兩單嘢啊。 第日先係講酒店嗰啲先啊。 係咪你咁多酒店嘢㗎？因為成日出出嘅。 我喺酒店都幾容易 feel 到啲嘢㗎咯。不過唔知真定假啦，咁就。 好啊，下次再傾。好，多謝電話。 好， 唔該曬陳小姐。好， 拜拜。 拜拜。你點啊？你喺酒店有冇賴嘢㗎？ 有㗎。 嚇、 啊。不過係都係聽啊，聽到啲嘢咁樣咯，同埋 喺邊度酒店？ 泰國 都係泰國， 係啊，不過唔記得咗邊間酒店咯。 OK， 好多年都跟隨旅行啦咁樣，咁啊嗰啲即係翻酒店，咁啊嗰對除咗對襪，除咗對襪，咁啊明明就係跟住對鞋啊咁樣噶啦，咁啊到第二日朝早瞓醒覺揾極都揾唔到嗰隻襪。成間啊，周圍揾都冇，原來就喺個洗手間嗰、那個房嗰、那個門啊，廁所門嘅後面 後邊， 係咯， 即係唔會擺喺嗰度噶嘛，自己 係咯， 哦， 所以即係揾咗成都揾唔到啊，收尾真係好得意啦，就好靈精，咪又聽啲細路聲啊啲咁樣樣， 呢啲真係都十居其九噶啦，係嘛， 係啊，全部都係呢啲嘢咯， 全部都係啲嘢，不過喺你身上面咧都好多古靈精怪嘅發生啦、啊、喂，好啦，即係我想聽翻即係比較。嗰、那個年代嘅事件咧，好啦，呢單講下，原來你哋又開工廠嘅係嘛？ 開係 咪開工廠？ 哦，唔係，即係講話，唔係開工廠嗰時喺呢、這個 喺邊度？ 又係大埔。 大埔。 嗱嗰陣時我哋就搬咗嚟大埔好多年啊嘛，後期即係十六七歲已經搬嚟大埔啦，嗰時就嗰陣時我喺呢個大埔有間、丁格路入邊有間。做地毡嘅， 地毡厂， 地毡厂嘅系地毡厂嗰阵时， 系 咁样嗰阵时咧就，我哋唔系话打卡啊咁样样啊，嗰阵时啊好多年啦，咁啊一张地毡咧就好大张好大张，成个成真系成七百尺屋都要铺晒咁样样啊，咁样嗰啲机织织完出嚟之后，咁啊嗰啲工人咧就去要去每一个角落咧就要去。 修剪 啊，補冷， 補冷， 有啲即係積唔到嗰啲機積唔到就要補啦、去補啦。 人手搞掂埋佢啦。 人手去，所以一張地氈咧，每度都係有人喺樹分佈住喺度補冷嘅。 係。 咁嗰陣時咧就我哋點名啦，點名睇下邊一個翻定係未翻，我就負責呢啲嘢啦，同埋點冷啊啲咁樣樣嘅嘢啦。咁啊，其中有一個工友咧就話。 我聽日就翻唔到工，有啲屋企有啲事咁樣，就請得假嘅。 嗯。 咁啊，點不知到第日好啦，咁啊喺個本簿度剔佢放假啦，聽日咁樣。 哦。 咁啊，到第二朝早我翻嚟再點人名嘅時候咧，即係揸住個本簿啦，每一忽去點人啦，點人數同埋點順便去嗰個後邊嗰欄嘅後邊係擺欄嘅，咁啊嗰個地氈後邊嗰埲牆嗰度就係一格格一格格擺欄嘅，咁我亦都要點埋啲欄啊，睇下咩顏色係要缺少就要補嘅，補倉咁樣講。咁嗰個工人當時就喺近擺欄嘅地方喺度織緊嘅地氈。咁我咦，我話你唔係話今日唔翻嘅咁樣，跟住佢話冇啦，唔使啦，所以我今日咪翻工咯咁樣，嚇就咁樣。咁點完哦，咁啊 OK 啦，咁咪剔翻佢翻工咯， 即係翻咗嚟啦，係 啦，翻咗嚟啦，咁啊冇嘢冇嘢啦咁樣。咁啊收尾後來個阿頭翻嚟啦，佢話就問我啦，咦點解啊呢個阿乜乜唔係話請假嘅咩？佢今日冇翻工啊嘛，點解你剔佢又翻咧咁樣？因為佢哋翻嚟，佢哋都高層，佢都會巡一巡啲欄啊。 同埋高位佔冇人翻，你就會知噶嘛，好多時係嘛？ 冇錯啦， 係啦， 睇下造成點啊，啲欄啊夠唔夠欄啊咁樣。咁啊睇到之後，即係話我話唔係噃，我啱啱先同佢傾唔偈喎，佢仲話今日本來請咗假，但係後期就冇事啦，所以 係 可以翻翻。跟住佢哋話冇喎，你自己睇再去，你自己再去。帶我睇下佢喺邊度咁樣，咁我咪帶佢去睇咯。但係真係冇咗呢個人喎。 嚇，走咗係嘛？放工係嘛？ 唔 係 啊，咁隔離仲有人積緊 冷 啊嘛。咁我問佢，我話頭先咪有冇見到我同呢個人傾緊偈啊？咁佢話冇，我就睇到你口噏噏，以為喺度點緊冷咋咁樣。哇！ 做咩嗰人死咗？ 冇啊，但係我真係就呢件事我暈咗，即時暈咗，送醫院嚟嘅，驚個頭。 即刻暈咗， 即暈啦，即暈啦，送到半路醒咗啦咁樣。 哦， 後屘到第二日翻到去問啦，咁呢位同事亦都翻到工。 哦， 冇事。 哦，即佢唔係突然間死咗。 冇，乜都冇。 嗱，我哋通常都聽到鬼故仔咁樣噶嘛。 乜都冇，兼且咧佢就我就問佢：，你琴日有冇翻過嚟啊？咁樣。 哦。 佢話：我唔係同你請到假嘅咩？咁樣。係。佢我有事嘛，咁我而家翻工咁樣。 嗯。 就咁。 喂，咁好奇怪喎、 啊！系啊， 咁佢嗱，當然唔係夠佢冇離開到啦。咁而唔可以形成係一個靈體喎、啊，咁樣。 係咯，所以有陣時啲嘢都解釋唔到。 咁呢個亦都會唔會係佢即係有好多時啊？有啲話靈界可以扮另一個人，咁亦都係有咁可能性嘅。 真係有㗎。 係咪啊？ 真係有。 即係扮咗佢翻嚟咁樣而整蠱你。 係啦。 係咯。 我都以為呢位工友有啲咩事發生。 係啦，係啦。 但係冇咯。 嗯，咁你有冇讲翻件事俾佢知？ 有， 咁你冇唔系啩？咁吓死佢咯！ 有，因为我当时我真系送入医院啊， 系咯， 惊到即时成本保带个阿头去睇，隔篱嗰两个又唔系、啊，呢两个又唔系、啊，跟住就真系晕咗喺树啦。 同埋你同佢对话先奇怪呢单嘢咁， 讲咗几句咁样样咯， 系， 系啊，真人真事嘅啲， 真人真事，所以咧。即係如果你話靈界佢哋有唔同嘅表現嘅方式嚇、有啲可能係一團嘅煙霧啊，一個字咁樣顯現出嚟啊，夢境啊，即係太多太多嘅變化係咪 啊？係啊 係。你有時可能都唔會相信嗰件事係真係佢能夠做得到啊咁樣，而家就喺你眼前啦、 啊， 令到你真係咁樣暈鬼咗啦。嗱，仲有一單嘢嘅，你都真係好多嘅呢件事咧，亦都係令到你覺得係好驚。因為咧喺你身體上面出現咗一啲嘅記印喎，係嘛都？正騷擾嚟噶啦。 係啊， 係啦，發生咩事？ 呢單咧就發生喺呢個元朗，元朗嘅地點嚇、地方唔好講啦，係咪先？而家都有人住緊啦。 唔緊要啦，頭先開曬名噶啦，近住邊度？ 元朗近大棠路咯。 哇！又大棠啊？ 係啊，大棠路。 啊。 咁嗰陣時就。租嗰啲三層高嗰啲咧，而家啲村屋咁三層高嗰啲咁樣啦，住二樓啦。咁咧佢嗰陣時側邊仲未曾起曬嗰啲，即係未曾話起曬咁多棟。 哦， 當時係得嗰三四棟咁樣啦。 即 係仲有好多空間嘅，即係近路邊㗎啦。 哦，路邊。 咁咧佢有零零舍舍咧，呢一間側邊就有個。竹林仔細細地嘅竹林仔嘅，咁、我住二樓啦，嗰陣時就住二樓啦，咁就點樣講咧？就每朝早 每朝早嘅五點零六點鐘嚟嘅，就一定我就係喐唔到噶啦。 嚟砸你？ 就完全係喐唔到噶啦。第一日就以為自己發夢啦，咁啊到第二日又係咁樣，就驚啦，就開曬窗啊，開埋燈啊咁樣啦，開曬，真係唔敢瞓嘅。但我冇瞓喎，唔敢瞓喎，但唔敢瞓之中又係砸唔喐得。如是者都已經 砸咗幾多朝早？ 五日啦， 連續五日， 連續都係嗰個鐘數嘅。咁好最後期啦，嗰日啦就唔妥啦。個耳仔咧就嗡嗡聲，就真係唔知講啲乜嘢嘅，就聽到有人講嘢嘅。聽到有人講嘢嘅。咁啊，突然之間咧，感覺自己個身體好似有啲唔對路咁樣。 唔對路係咩意思啊？ 即係有啲唔對路咁 樣。講白啲， 好似俾人搞咁樣。 俾人搞係啦， 即係唔對路啦咁樣。 直情係手腳多多嗰啲係嘛？ 係啊，唔對路真係好驚啊！真係好驚。 咁當時得你一個人喺屋企啊？ 一個人咋？咁我嗰陣時嘅前夫啦，佢翻工啦咁樣嚇，咁都係喺元朗好近啦做嘢嚇。咁啊咁。當我喐得嗰陣時咧，已經係第四日，應該扎四五日噶啦。咁到我喐得嗰陣時咧，即刻走去洗手間睇啦。咁啊，個大髀嘅內側就真係手指尾嘅咁粗嘅一條血痕啊！ 手指尾咁樣血痕， 真係好粗嘅一條血痕。 哇！痛唔痛啊？ 唔痛。好得人驚，一條紅當當嘅血痕嘅。 咁即係佢係騷擾緊你呢個位置噶咯， 係 咪？即係之前都係咁樣。 係啊，真係好驚，真係驚得好緊要。即時就打電話俾我先生叫佢翻嚟啦，咁樣好驚好驚啦，已經連續砸粒咁多日，佢都知嘅。咁啊，再聽埋呢一個個案，佢即刻揸車翻嚟啦。翻到嚟佢即刻就睇完之後，真係佢自己都驚，跟住就俾一道符我喺呢個泰國啊，去還神嗰時求嗰個符嘅。咁啊，俾我塞喺枕頭度。瞓，咁但係如是者，因為佢嗰幾日都翻早啊嘛，咁我都唔敢瞓啦，到第五日都 係咯。你明知佢係咪一翻工就搞你啊？ 係啊，日日都 真係咁啊！ 係啊，好得人驚。咁後期就搬嚟咗呢間屋。咁我搬嗰陣時同個業主講咗，你間屋好有問題啊！你要去拜神啊，各樣嘢啦，可能你唔啱聽啊咁樣。 佢知唔知㗎？ 我講咗俾佢聽啦，將呢番説話，即係話叫佢拜神啦，我發生啲事咁樣樣咯。咁後期佢又唔係啊嘛，卒之我知道佢都做咗拜神啊，拜神啊咁樣，因為樓下啲我都熟噶嘛，即係問開佢啊，佢即係話佢有拜神啊咁樣樣咯。 即係寧可信其有咁樣。 係啊，係啊。 但可能佢都唔知間屋咩事啦，即係如果你唔講俾佢知，佢應該冇。資料關於呢件事係咪？ 我諗我都 未必知， 唔知佢話唔會掛唔會掛咁樣咯。咁但我將個情話都俾你聽啦。咁據我所知，佢都拜神嘅。 咁你係覺得係一個男性啦，係咪？係 啊，好得人驚。 有冇樣俾你睇到？ 冇，完全睇唔到，都唔捉得，完全唔捉得嘅。 咁砸你嘅時候係好辛苦嘅。 辛苦，唞唔到氣， 唞唔到氣， 唔到嘅，完全喐唔到。你想喐個手腳啊，乜嘢都唔得。 係。咁啊。手多多咁又即係咁樣啦，咁鬼衰。 就第四日定第五日囉，就連續㗎，連續砸你啦。嗰幾日都冇嘢發生。 咁個血痕係點呀？有冇睇醫生定係自己後來冇好返？ 後來自己好返囉。 又唔痛嘅？ 唔痛㗎，完全唔痛。 哇。 好得人驚呀，嗰條血痕真係好好恐怖。 哇，呢啲真係叫俾鬼搞喎咁樣。咁呢間屋後來點呀？ 唔知囉，而家都已經起滿曬㗎啦。 起滿曬 佢都已經係屬於喺中間㗎啦，出面已經起滿曬㗎啦已經。佢本來就即係出面都起咗幾棟㗎啦，好多棟㗎啦。 即係都有人住嘅後來都。 有。 佢 新起㗎嘛嗰陣時。 係。 新起嘅。 哇，又係大堂嗰啲地方咁樣。咁呢個又是啦，又是啲村屋嘅問題啦，即係因為可能你嗰啲村屋基本上個歷史比較舊啲，同埋可能有啲祖先一路已經喺度住， 係啊， 係咪，有時佢哋係唔鍾意啲外人入去住嘅， 係啊，同埋佢哋拆咗啲舊屋嚟到再起，咁可能已經係點樣講呢，已經住咗係以前嗰啲祖先啊啲咁樣， 冇請走囉， 係啦，可能係會， 佢亦都唔會請走，可能係， 係啦， 咁就搞到你哋咁樣啊，真係，所以你靈界上嘅接觸係好接近㗎喎，又俾人咁樣捉過隻手啦，又俾人咁樣騷擾過啦，係咪？ 係啦， 唉， 好啦，咁一陣間睇下有冇人回應下呢件事啦。嗱，靈界都話啦，佢嘅方式有好多種表現嘅。咁一陣間翻嚟啦，有單嘢想同大家傾下啦。直情咧係聽到聲音啦，係一件咩事咧？喺靈探之中聽到聲音，甚至乎錄到埋叫做嚇，咁都幾聽落都幾真實。係一件咩事件咧？嗱，我哋曾經講過嘅，咁今日咧係可以話一個 follow up 嘅工作嚟嘅。好啦，翻嚟再傾下呢件事，都歡迎你嘅電話28927889。 潘兆聰恐怖在線。